接下来是活力牛仔课。 北京时间21:00，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982，许愿池。 我有一个遗憾，就是从小到大一直没有看过流星雨，就是单独一两颗流星也没有见过。其实就是我爸妈说我小的时候经历过一次特别壮观流星雨，但是当时我已经睡着了嘛，也没舍得叫我，到现在我觉得他们是故意的，就怕我打扰他们二人的世界。不过确实真的很可惜，希望以后能看一次流星雨吧，也希望喜欢我的人，我喜欢的人能陪我一起看。 温柔的星空应该让你感动，我在你身后为你布置一片天空，不准你难过，替你摆平寂寞，交给我，牵你的手，跟着我走，风再大又怎样？你有了我，再也不用你放下。陪你去看流星雨落在这地球上，让你的泪落在肩膀。 回忆里有一个我们。我是张毅，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分享一下今天的音乐故事。活力Music音乐播客，有音乐，有故事。 Hi, I'm Charlie Puth. Hey, what's up, y'all? I'm Kelly Clarkson. Maroon 5. Toblo. Hey, I'm Demi Lovato. James Bay. My name is Miguel. Hey, we're Code Line. I'm Ed Sheeran. 周一到周五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活力 Music 客之朝夕音乐。We have all the best music. Hello, 各位晚上好，又见面了。今天我经过建国门桥的时候呢，突然感受到这个城市作为容器的非常了不起的一面。它最有魅力的地方是像海洋一般持续不断地维持巨大的吞吐量，人来人往，人潮汹涌。从本周开始，新一年的路程将要正式的拉开序幕。那在这个又美好又残酷的时间当中，你必须努力地向前走，才得以对得起离开家乡时候的那种不安和勇气。这里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朝夕音乐，新一年请大家继续锁定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同样，朝夕音乐也将在新一年 继续陪你走在路上。刚刚我们一起听到那首歌曲来自于美国的创作女生，叫做 Josie Dawn， 新单曲 Old School。 Josie 作为他们家里面这个最有音乐艺术细胞的孩子，然后从小就受到 Steve Wonder 还有 Elta James 的影响，成年之后呢， Josie 也是下决心要以音乐事业为生，所以他在学习钢琴吉他还有演唱技巧的同时，还坚持要飞去纳什维尔去学习编曲的课程。你现在听到的声音来自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朝夕音乐，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一下朝夕 FM， 新浪微博搜索想逃离的朝夕来找到我，同样也是非常欢迎你来关注一下我们频率的微信公众平台，叫做关爱青年计划。那下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于瑞典哥森堡的歌手，说起哥森堡也是我非常心驰神往的一座城市，几百年来它一直是瑞典通往西部的大门和贸易中心，整个城市总共居住着150万的人口。哥森堡呢是瑞典最国际化的城市，有小伦敦之称。我们先来听这首歌，叫做 The Wait Is Gone， 声音来自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朝夕音乐。 Everyone knowThe things you do, all of the creeps you pull me through. Every time you tell me how it's gonna be, depending on 能够在 Albin 的歌曲里面听到那种不拘一格的混搭的重复的甚至还有点奇怪的编曲方式。他的父亲是一位朋克摇滚歌手，母亲是一位爵士歌手，所以 Albin 从小的时候呢就被音乐和舞台所环绕，也注定了他能够成为一名音乐人。2015年的时候， Albin 在音乐平台叫做 SoundCloud 上面发布作品小样，受到了一些专业领域人士的关注。紧接着在第二年的时间呢，他就开始作为制作人参与到一些音乐人专辑制作当中去。在过去的2017年，他更是被美国国家公共电台 NPR 称为 South by Southwest 最不能错过的音乐人之一。可能很多人不知道这个称谓的分量啊，这么说吧， South by Southwest 西南偏南，这是德州的一个地理位置的简称，每一年都在这里，也就是美国的德克萨斯州会举办，可能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音乐盛典了，每年都有来自世界各地的上千万的音乐人乐队报名参加，所有大大小小的唱片公司和媒体都会派代表到现场来，在1000多场演出之间来奔波，去挖掘一些好的音乐人。很多还没有被签约的乐队也希望能够借他们在 South by Southwest 的演出来吸引媒体唱片公司的注意力。 South by Southwest 最不能错过的音乐人之一是一个非常高的褒奖了。下一首歌叫做 Butterflies。 Yeah. 刚刚我们听到了两首歌曲，第一首歌曲是来自于木姐的 Butterflies， 后面这首歌来自于伦敦的乡村民谣乐队 The Wandering Heart。这首歌我曾经单曲循环过5个小时，副歌部分呢真的是很难不和他们一起唱起来。乐队成员 Tim 和 Tara 在2015年的一次音乐现场作为表演嘉宾相遇，在后来的音乐交流当中呢，他们发现彼此的创作风格是非常的相近的，所以一拍即合成立了 The Wandering Hearts 乐队。他们的第一首作品小样叫做 Today is Ours and Sunshine， 对于乐队来说有着非常特别的意义，因为这首作品在上传到 SoundCloud半小时之内就有音乐公司跟他们来谈合作邀请了。诚如歌名所说 Today is ours， 希望在往后的时光当中都能够用 Today is ours 来注解。下一首歌叫做 Story， 声音来自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 But I don't wanna be away from ya. Cheating never gone away from ya. Came back, you're gone, and you were right all along. I cheating never gone away from ya. How could I let you go away now? Will you come back when I tell you sorry? You know I gotta know now. If this is not the end of a story, you know I gotta know now. If you'll be here, I will hold ya.Like no other, if this is not the end of a story, you know I gotta know now. Cheating never gone away from ya. I'll be way better. Promise I'll never, never ever go away from ya. How could I let you go away now? Will you come back when I tell you sorry? You know I gotta know now. If this is not the end of a story, you know I gotta know now. If you'll be here, I will hold ya. Love you again like no other. If this is notEnd of a story, you know I gotta know now. 电子融合的非常巧妙，音乐有的时候就是这样，简单的元素却能焕发巨大的能量。刚刚的这首歌叫做 Story， 你现在听到的声音来自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朝夕音乐。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朝夕 FM， 同样你也可以搜索我们频率的微信公众平台，叫做关爱青年计划，两个平台都能够联系到我。当然呢，也欢迎你到新浪微博来搜索一下想逃离的朝夕来找到我。同样你要听到更多的节目的话，你可以登录网易云音乐搜索朝夕音乐就可以找到我了。半点之前的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听到 The Real Concept， 叫做 On Our Way， 稍后回来不要走开。 I believe when the world stops turning, I believe when the storm is through, I will you